Yeah. Yeah.

Thank you. 山水画一般的韵味，茶一般的清香，感受中国音乐的魅力。有限古典音乐广播98.6兆赫，每天1点13点播出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。请欣赏朱雷演奏的古筝曲，曲目有《巴黎天空》《蒙古小调》《春之祭》《秋之舞》《筝鸣》《情陷都柏林》《希伯来的天堂》《庄台秋思远》《沙之下》《桂之南》《陵水湖》。 Thank you. 树阴浓，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，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 Thank you. 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。